锵锵三人行，文道， 哎， 这媒体就是跟风啊，我一点也不懂经济，但是我们现在没办法，左老师，现在这个谁也不能不谈经济，尤其是美国这么大的这个风暴，所以咱们给大家介绍这个银河证券首席经济学家左小雷， 左老师， 哎，你看叫小雷的，这就看着年轻啊，这个而且活泼， 谢谢谢谢， 对对对对， 您算左派经济学家吗？ 啊， 姓左的， 这个现在好像左右都不分的啊， 我们没办法分了，现在是， 哎，就是我注意到我，你看我收集你不少黑材料呢，最近您讲的就是说美国这个，这个华尔街啊，这一个接着一个，就是灰飞烟灭了。 对对对。 本来呢，你像我这不懂经济啊，本来我就隔岸观火，看见华尔街这金融寡头倒台啊，我是挺高兴的。但是怎么后来说着说着，我觉得好像会对我们整个的经济造成影响。 对， 这也是我注意到你最近反复强调的，就是说呀，这个美国的这个金融风暴对全世界经济都会产生影响，而且你认为这个影响到现在可能都被低估了，甚至认为美国政府虽然这么样的救市，他都没有充分意识到这个风险吗？ 对，我是这么认为的，这个它的救市实际上是去年就开始的，九月份就开始，八九月份就开始的，但那个时候从它注资的方式啊，我们可以看得出来，他是把它当成一个短期的流动性风险在处理的，他是割业拆借的这种注资方式，所以他整个就低估了这个影响。实际上他是需要稳定市场的，因为他这一轮的次贷危机实际上是衍生到他的这个庞大的这个巨大的这个衍生产品的这样一个产品链上，所以在这样时候发生了问题。这个产品链上它是用这个杠杆交易的，杠杆交易就是 什么叫杠杆？ 就是保证金交易，就是说你放少一点钱，然后呢，跟你配套了很多资金，放大了你的资金，放大了你的这个收益，你知道？所以呢，如果这个市场要是不稳定的话，这个就是它掉的比较多的话，它马上这个保证金的那个它就不够了，它就要你追加。那如果全市场都出现了这样的问题，那就流动性风险就来了。 对 啊，那你也要去拆借钱，我也要去拆借钱，谁借给谁呢？ 好， 这时候他就要注资给他，但是这个东西呢，仅仅一个割业注资是不够的。如果他明天又掉了30%，那又会出现Bellstone 啊什么这样的这些资不抵债的情况，所以我觉得刚开始的时候它是低估了的，全球都低估了这个影响，那中国肯定也是觉得跟我们没有太大的关系。 对，去年还流行说这些事儿中国是一个免疫区嘛，对，很流行这个说法嘛，去年。 哎，文道收到点什么西风东渐呢？ 我没有什么西风的，反正我就觉得就最近这阵子，我看到的整个比如说那些传统大行都有这个风险，我觉得很人心惶惶。比如说我举一个例子，因为有一些集团是牵涉到刚虽然说影响深远，但有些影响是切实的、及时的、具体的介入到你的生活的。比如说我举一个例子，像在香港AIG 的附属的公司，这个 AIA 它在香港是接了27%的人的保单的。那么大家就会说，哇，你这个公司要倒掉的话，就等于是香港有差不多近100万的人，他平常想的累积了一辈子的血汗钱，他的退休计划等等等等，那个东西怎么办？ 哎呦，真是， 那是一个很具体很具体的东西。 这就是为什么美国政府在没有救雷曼兄弟以后， 要救 AIG， 又把 AIG 救了。 就和800多亿美元， 八百多亿，而且呢，美国政府要持有它80%的股权，实际上把它国有化了。 国有化， 实际上又 这个我还就不明白了。你看什么两房国有化了，还有这个也就国有化，但是那个雷曼兄弟怎么就让他什么 不一样 破产呢？ 不，我猜想啊，我猜想这里头呢，有可能是因为刚刚两房，他要么呢，你就这个做得很大。啊，像两房这样，如果两房倒了的话，我想华尔街就倒了，你知道吗？如果你大到这种份上啊，那么你一定要被救的。或者是呢，早一点，你比方说在贝尔斯登倒了以后，你马上就倒掉，你马上宣布你也出问题。那这个时候呢，他可能这个 一次性的让你 这样解决啊。关键问题他在两房以后有个什么问题呢？这个我向国会啊。而且在这个选举年的时候，很可能不太容易说服他们来通过这个方案，因为你又是 这个税收， 用纳税 纳税人的钱呢、啊、你知道不知道、嗯嗯、而且呢你这么连着这样的，因为那个两房那个就是非常大的一个综合性的拯救方案呢、啊、嗯，所以我估计呢他真的是不大幸运啊、嗯、时间也不太幸运，他有不够足够的大到这种要震撼，要 就雷曼兄弟 震撼这个华尔街的这种地步。但实际上呢，因为他没有救助，所以呢他雷曼兄弟宣布这个倒闭以后，这个震荡特别大。 对， 就是因为人家是希望原来有个预期啊，就是说如果出现大问题政府要出来弄的，结果呢突然发现政府不来救他了，你知道不知道？ 是我还看到一种观点呢，就说这个美国政府为什么不救这个雷曼兄弟呢？嗯、就是因为他搞的就是那种金融衍生工具，叫什么次级债啊，就太过分了， 次级债衍生 就太过分了，就等于说利欲熏心。你们搞得这么过分，如果我再救你，就是怕会形成那种依赖心理，说啊我们可以随便乱来，反正最后政府会拖着。 但雷曼这几年红火，就是大家知道，就是这个叫做进取，你知道吗？在过去几年他说的。 雷曼就是创新嘛。 对啊， 这个雷曼是在这个债券市场上做的是非常好的，他的金融工程师，我有些朋友也是啊，他金融工程师当年都美国名牌大学的教授、啊。 对。 是吧？所以他在那些很关键的产品的那些包装上头，有些地方他过不去啊。 对， 他的金融工程师都能把他 包过去。 所以呢，这个他是做的，应该来说，在当年应该是做的最好的。 对。 那规模当然也是做的比较大的。 对。 这样的他当然一出问题以后，他的问题是最多的。 然后我但很奇怪，他在六月的时候，我看他股价还不错的。六月的时候他们表现都还可以的， 但是那个贝尔斯登出了以后啊，他的股价当天是掉了35%的。嗯，那这种事情就是这样子的，因为而且的这个雷曼兄弟他们华尔街的有些朋友说要把他绳之以法，他的那的头啊，因为他的前一个月的时候好像还在说我们没有什么问题，我们能够渡过去。 对， 他说这就是欺诈。 对， 你知道吧，你真的没有把真实的信息告诉给投资者，投资者就没有准备。 对。 那么这个问题的严重性，实际上我觉得呢，他是把它说出来了，实际上现在的这个很多的这种机构啊，华尔街金融机构可能都有这种心态，刻意的把那些问题最严重的问题啊，不是说是提前披露出去，他是不到万不得已的时候，年报啊季报啊披露的时候，他会把它说出来，因为他这样他希望能够稳定嘛，希望在这个没有披露到的非披露不可的时候之前，我可以来拯救自己啊。嗯。融资啊什么，你看这频繁的在这想办法融资啊，发债啊。 怎么感觉跟三鹿奶粉差不多、啊、 其实我觉得本质上都是贪婪嘛。你比如说这回美国这个次案风暴怎么来的，其实很多人都批评嘛，就是 greed, 就是贪婪。就是那种垃圾的那种，你本来就不应该做按揭给他的，你也做，但是这个钱很松。钱很松呢，你要钱要找地方去，然后找地方去呢，你怎么样去做给那些人呢？就像刚刚朱老师讲的，又包一包，这个明明是不行的东西，你又包的它很漂亮。评级机构呢，又不够独立，又跟你说，哎，这个也可以啊，这也不错啊。这整个东西运作背后，这个很贪的一个东西嘛。 就是金融家不是逐利之夫吗？那你觉得，那难道说要求他们不要贪？这怎么跟他讲耶稣吗？这是还是 但是这个问题就在这里啊，这个你可以最大化你的利益，嗯，但是呢，你不要伤害别人的利益， 对， 就是经济学上是要追求这种目标的，就是说你怎么样配置你的资源啊，优化配置以后，你要达到一个目的，就是你改善你自己的情况，或者是你最大化你的利益，但是呢，你要让其他的人的利益不要受到伤害， 对， 不要更坏， 对， 这是。这个所追求的目标，而且呢，就是从整个的这种价值观念来说，你都应该是这样来思考这个问题。如果你像目前的这样发生的事情，很可能跟他们单纯的只是考虑我最大化我的利益，而根本没有顾及到他所谓的其他的所谓社会责任，甚至世界责任啊。 对， 这个东西我觉得这个东西要重新思考的问题。 而且有一个东西啊，就是。不要他去思考什么世界责任那么伟大的东西，他只要想一个最基本的东西。我觉得最近几年华尔街让或者是这些金融机构让全世界很多人很不满的地方在哪，就是说他这些人他的行为造成的结果跟影响还有他最后要承担的责任是不相称的， 是 不对等的。 对， 这个问题最严重，就是 最近呢，对，最近就有华尔街人士自己就提出来要把那些 就是已经辞职了的啊，或者是已经就是这个危机中间，说了错不是罚款，绳之以法。 对， 为什么呢？因为他把一些没有这个增值价值的这样一些东西，他把它包装以后呢，他就去卖给那些投资者啊。 嗯。 然后呢，他就包装得很好啊，就是那种各种各样的销售模式啊。 骗子吗？ 好，所以人家就说跟欺诈有什么区别？ 对。 那么他就不是简单的就说我辞职就完了的，那你要欺骗，你违反了法律。 对， 违反了这个市场的规则，所以有人就提出来要把这制造危机的这些始作俑者们， 嗯， 跟那个安南的那个等同起来。 对，而且你看这批人啊，就他们呢现在输掉了，比如说倒掉了、亏掉了，你亏了很多投资者的钱啊。 是， 对， 你在拿人家的钱来玩。 是， 但是问题是你就算他们辞职啊，有那么多人辞职走的时候，那个退休那笔钱、辞职那笔钱。他自己也不错，就是说那些人，比如说像雷曼兄弟，我举个例子，我是朋友的朋友，在雷曼做，在香港的雷曼，哎呀，最近就很苦嘛，就说哎呀，现在怎么办？因为他们去年花红粉很多嘛，去年前年的时候花红很多嘛， 去年前 那个花红很多的时候，他是一半是拿了公司股票嘛，认股权，那现在这个变废纸，但是剩下那一半还几百万呢，就是说他这帮人就算事儿搞砸了， 嗯， 走的时候他还带一大笔。但你投资者，就是小投资者那些呢，就完蛋了。 你说不革他们的命能行吗？像三人行广告之后见。左老师，我注意你经常说重新思考，就是我们问这次美国这个风暴给我们什么教训，你老说得整个的重新思考，什么意思呢？ 我觉得这个，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啊。 嗯、 就我过去华尔街的模式是金融界的这个经典啊、 嗯， 经典的那个东西，包括这个自由化啦，包括它的价值观念呐、啊，包括它的发展模式啊，包括这个创新产品的这种啊、 嗯， 各种各样的这种华尔街的这种产品啊。全世界应该来说都是顶礼膜拜的啊、 嗯、 大家都是跟随的。 嗯、 但是呢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它失败了。 嗯， 而且这失败的如此之残酷啊，它带来了全球的这个金融的动荡，这个可能我们还要啊，这个还没完啊，这个大地震，这个海啸啊，这个是在金融市场的这种风险的释放。我相信呢这个后面还有一段时间的释放过程，这个也很痛苦，但更痛苦的是我们可能还要几年的经济的啊，全球经济的低迷啊。 对， 所以呢我想经历了这么大的一个灾难性的全球灾难以后，我觉得对华尔街的模式要重新思考。这个它虚拟这个经济啊，这个把这个实体的经济离虚拟的经济离实体经济太远，最后创造了一个泡沫。那泡沫破灭以后呢，无非就是这个全球的这个危机，这个结果，全世界的这种市场给他买单啊，包括美国人自己他的那些基金啊，也是在买单呐， 啊也是在买单呐。那还有就是这个金融自由化，这个也是全球这个推动的啊，这个全球化。但是呢，这个金融资本呢，这个和这个实体直接投资资本是两回事情。 对。 但是呢，它可能把这个概念上进行了一些模糊，然后把这个金融资本的这个全球流动呢，跟那个实体资本的直接投资资本的直接流动混为一谈，所以它大力的推动这个全球的 金融 市场的开放。啊，全球的金融资本的自由流动，但是这个我就说了，这两个东西属性是非常不一样的。 对， 这个金融资本是追求高收益、高风险的。 对， 也就是他在赌这个高风险，拿这个高风去追寻这个高风险的时候，然后来赌这个高收益。所以这个是就像华尔街整个的这一次刺激债，它就是从刺激贷款在房地产上的一个信用泡沫，然后把它衍生出了到华尔街到的这个金融市场上。他为什么呢？就像梁先生刚才说的，他要追求那个，他钱多了嘛，他要去， 他要找地方 追求更多的钱嘛， 来 赚更多的钱嘛，然后就创造了这样一系列的这种高风险的这样一些产品嘛， 对， 然后能达到有高收益的目的嘛，是吧？但是这个东西呢，因为它没有任何的价值在里头，因为它没有任何的增长，而且它的所有的那些假设的条件都是变化的，那些假设条件一不成立。这个一个大厦在沙滩上，大厦就轰然倒下。 对， 所以呢，像这样一些很多东西，那么对于产生这些东西的一些思想基理论的这个或者是价值的观念的基础， 包括他推这个推出这个产品，制造这个产品，推行这个产品的这一系列的商业模式，这个包括这个金融服务业到底是想是要干什么，像等等这样一些很基本也是很根本的问题，我认为对于新兴市场来说，你这次是买了单的啊，你不是一个免费的午餐。 我听您这意思，好像是对整个这种虚拟经济，虚拟金融就有点反对的意思。 是啊，我就要重新思考，这个路应该怎么走啊？这个路应该怎么走？我们是不是要创造这种虚无缥缈的财富？最后呢，我们实际上是没有财富的， 没有增长， 没有增加 实体经济没并并没有价值。 因为你说很简单嘛，因为刚刚朱老师说一个东西很对，就过去几年大家讲全球化，讲全球的市场要开放。但这个开放你是指哪一种呢？ 对， 你比如说我们中国开放外资来投资做一个生意来设厂，这是传统的实质的这个经济的开放。但是现在讲金融的开放，就是可以造成很多的钱，比如说大家很熟悉现在都讲热钱，它是24小时之内随时流出流入。 对对对， 那个东西它以前的这个金融市场，就最早有金融市场人类历史上出现的时候，金融市场是在反映你的实质经济的，对不对？但是现在呢，它是可以脱钩的，就你这个地方的实质经济是怎么样在运作，跟它这个金融市场是可以是两个层次，都是两回事的。 那它创造了很多的 那我还听过 很多衍生的产品。 我还听过一种观点啊，就是它现在折了，当然可以这么说，就是说曾几何时它为了这个实体经济也融资啊，就提供了巨大的动力，就是对实体经济的这个投资也促成了增长，就是这种虚拟的经济。 这是对的， 对， 这是对的。这是就是这就是资本市场最最根本的一个这个它的功能 目的嘛， 它的功能嘛， 对， 它就是要对称这个信息。有些人有一些投资者他有钱啊，那些公司和企业他需要钱融资是吧？那这时候呢，他就有这么一个市场，然后就把它衔接起来是吧？让这个信息对称好，然后呢，让这个资金呢这个投向那些有成长性的企业，然后呢这个有发展的企业， 帮助他开放， 最后。推动了经济的增长， 嗯， 这个就是说这个资本市场最根本的职能。但是呢，这个职能不能把它虚拟，不能这个做这种事情是对的，也就是我们说的金融服务业，你本身就要回归到这样一个根本上来做啊，来做。但是这个是很叫做多层次的市场的话，那是在这一级，就像我们现在的这个，我们叫它什么主板市场啊，叫它什么创业板呐、啊，叫它什么三板市场啊，叫它什么这个那个中小板呐、啊，这个市场它就是有上市公司的非常明显的这个业绩增长，让你这个对称你这个投资者的信息，然后你去把钱投给那个有成长性的公司，这是很。就是比较透明的，比较 投入产出， 对，你看得很清楚的，这个链条是很清楚的。但是呢，如果像次级债这个问题，就出现什么问题呢？它根本不是在做这一层的这个优化，它是在做衍生产品。 对， 衍生产品它在卖那个这个证券化的产品，它是卖那些、那样一些东西， 那 些东西本身是买一个概念， 对 啊。它本身是没有什么跟实体经济的，你说我这个融资融完了以后是给谁，给哪个公司 去 推动经济增长，那就是那个谁就拿着了，这个或者那个哪个基金拿着了啊、那这个基金的钱啊，那些很多人买了基金的啊，那些钱他就给了你这个发股票的这个人是吧，然后呢他如果是仅仅是这样问题也不是很大。因为那个货币啊，它还是实实在在的在这个大家之间的周转。这个问题在这里，这中间用了一个杠杆交易的这样一个东西， 对， 放大了它的这个钱。我本来只有一百万和一个亿，那我在这个基础上呢，我可以去这个银行给我配套，或者是机构给我配套，我可以把它放大到十倍、几十倍。那这个最危险的就是它放大的太大了嘛，它本身只有这么这个像有个凯雷基金，凯雷资本下面的凯雷基金，它就只有六个亿的资本金，结果它资产管理到了两百多个亿，三十几倍，所以那个市场只要掉3%， 它 就没钱了，你知道吗？ 这就好像说你没那么多黄金，但是你印了过量的钞票， 就是这个 对，有点道理。而且你还有像 咱们先去一下广告，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而且这里头呢有很多东西啊，文涛，像你说你不懂的话，你就会发现它整个游戏规则跟我们 一般常人不碰这个东西的人呢是很不一样的。你比如说像这个对冲基金， 嗯， 很多现在搞对冲基金的这些小公司啊，小对冲基金很流行，就是随便搞几年就倒掉一个，倒掉一个。他这个倒对他反而还有好处的 啊， 对，因为对冲基金的赚钱的方法，比如说是你上一个基金你上来的时候，他是拿你的这个盈利的20%，而且他的这个行规呢是拿这个 high water mark 嘛，就是最高那点来算。但是问题是你做几年下来之后，你不可能一直都拿一直很大的一个增长赚到那么多，所以呢他就宁愿有时候把它弄掉再搞一个，他反而赚的更多。 对对对， 这个跟我们一般比如说实体进去做生意的那个概念是不一样的，那是完全是另一套玩法的。 他赚的就是钱， 他就是赚钱， 就是赚钱，哎， 他不是在做生意， 哎，对，他不是在做事， 对，不是在做事。 那他能为我们这个中小股东们、中小股民们创造财富吗？ 你投资嘛， 你就是前几年这个说实在也是华尔街发钱发的太多了啊， 嗯， 完了以后呢，这个所以你刚刚说的那对冲基金如雨后春笋， 对， 包括共同基金。 对， 是这样，那就是这些人呢就把钱买了基金嘛， 对 吧？ 对对对啊， 或者是另外一些有钱人，他就把它放到了对冲基金里头嘛，嗯，是吧？好，然后呢他就得要创造一些产品来让他投资啊，让他赚更多的钱，嗯，那为什么把钱给你呢？那你得帮他赚钱呢，那我赚钱我得有产品呢，是吧？所以呢这时候我们的投资银行的这个金融工程师们就开始充分发挥了他的那种创造力啊，那就创造了很多很多，在这种本来那些好的那个抵押资产都已经创造完了，是不是？那么你就去做一些不好的啦，那你只要创造出来这个贷款，我就可以有本事在它的基础上把它做一系列债券出来，这个证券化、结构化，还要 CDS 化，完了以后呢，这个那我就可以，而且把它包装成都是3A 的，哪怕这里头这么大的风险，我可以把它做成3A 的，然后你就去买呀，因为你不把它做成3A 的，那共同基金是不能买的，按照这个原则嘛，是吧？他们有这个投资的这个标准的。好，你一定要把它做成3A， 那我有本事把它做成3A， 那你就买了，买了以后。啊，如果这个房价天天涨，这个利率永远很低啊，那它问题不大，大家都皆大欢喜， 对。 好，但是呢，这宏观情况是变化的，变数很大的，是不是？特别是你这个发了这么多钱以后，你会带来一系列的影响，你这全世界的那个石油价格就开始涨，黄金价格开始涨。